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裙》，作者 T 大，第36集。 20分钟后，两人在校门口碰头。卓韵指挥王宇轩驱车前往市中心，最后拐来拐去停在一家高档商场前。 这里有家西餐厅不错，在顶层。 王宇轩努努嘴， 走吧。 王宇轩往楼上望了望，啧啧道， 你倒是早说来这种地方呀，我就换身衣服了。 嘿，国内没那么多讲究，下车。 从正门进去，大厅灯光恢宏，此商场规格较高，前两层溢水的外国货。 哎呦，关税上的好多呀。 一边走，王宇轩一边指着某店铺道， 这个牌子在我们那儿却一半的价钱。 朱韵看了一眼说， 质量好吗？ 王宇轩笑道， 我不知道，我又不抽烟。 上到顶层电梯间，一出来就是西餐厅，此时已经过了吃饭时间，人并不多。服务员带着他们入座，朱韵把菜单递给王宇轩， 你点吧。 那我可不客气了， 请便。 点完餐，服务员刚走，朱韵就说， 那个明天我就不陪你出去了。 王宇轩一顿， 啊， 你吃完饭回去好好休息，我给你找了攻略，明天你自己去玩吧。 原来在这儿等着我呢。 王宇轩抱着手臂往椅子里一靠， 我就说你不能这么好心还主动请我吃饭。 朱韵解释， 学校里有急事，不然我也不会这么早回来。 王宇轩打开餐布垫在衣服上，哼哼两声嘀咕道， 我看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。 朱韵选择性耳聋。服务员端来前菜，王宇轩又道， 哎，那个金头发的是谁啊？ 畜生。 这天还能不能好好聊了？ 朱韵清清嗓子， 吃饭吧。 王宇轩不动，一直盯着朱韵。朱韵问， 你看我干什么？ 王宇轩缓缓摇头， 我觉得我得重新认识你了。 朱韵起身，王宇轩连忙做个防御的手势。朱韵莫名其妙地看着他， 我出去一下，你先吃。 干嘛去啊？ 朱韵没回答。10分钟后朱韵回来，王宇轩上下看他，颇为感慨地说， 真是平时越老实叛逆起来就越吓人。 朱韵低头喝汤，王宇轩真诚地劝解说， 朱妹，现在的年轻女生都喜欢看脸挑人，你可不能落了俗套啊。 她拿起叉子有意无意地对着自己，又说， 阿姨喜欢的是那种根正苗红毫无污点清清白白的男生。 朱韵忍不住抬眼看她， 你神经病吧。 前面两句你就当我神经病吧，但下面这句是认真的。 王宇轩靠近一些，凝视着朱韵道， 那个金毛我觉得他不稳妥。 朱韵汤勺一顿， 什么意思？ 第一印象这人很有性格，但自我意识太过剩，缺乏约束，他不适合你，你改变不了他，到时候自己也受伤害。 静了几许，朱韵小声说， 你往哪儿想了？ 朱妹，我太了解你了。 朱韵听了这话默然笑了，她抬头，那瞬间神色里透出一股让王宇轩怔忡的皎洁。朱韵皮肤软嫩，奶豆腐般的质感，眼珠深黑，嘴唇因为刚刚喝过的热汤泛着鲜红，在高级西餐厅的灯光映衬下，竟是说不出的美艳。他不知不觉用了李寻那松散的语调， 很明显还不够了解。 朱妹。 朱韵将王宇轩的汤勺放到汤碗里， 吃你的饭都凉了。 话题终了，餐桌一时陷入沉默。桌下朱韵手里是一个小盒子，那是刚刚买回来的关税价格高昂的打火机，这不代表什么，就是还个礼而已，毕竟裙子那么贵，母亲从小教导不能白花别人钱。 朱韵脑中自动形成一个橡皮擦，一点点抹掉刚才王宇轩的发言。最后一顿饭吃完，他的脑海中只剩下接下来要用什么办法把打火机送出去。当晚分别的时候，朱韵留给王宇轩一个小本子， 上面是游玩路线，还有我推荐的店铺，明天如果碰到什么问题就给我打电话。 王宇轩哼哼两声，明显一脸不爽。 那个我是真的有事儿，你别生气啊。 王宇轩回神看他，朱韵心虚没敢对视。王宇轩笑了说， 朱妹一顿饭请了将近四位数，我还敢生气？哎， 王宇轩佯装悲痛， 俗话说吃人的嘴短，我认了。 朱韵马上抬头， 那如果我妈打电话问情况，你可别说漏了。 不要得寸进尺啊。 朱韵一拍王宇轩肩膀笑着说， 嘿，配合一下，下次再请你。 转身往校园走。王宇轩摸了摸被他拍打的地方，嘀咕了一声， 真敷衍。 打开小本子，上面记录的倒是完整详细，足见认真。王宇轩这才稍稍顺了点气。朱韵回到宿舍洗澡换衣服，一切收拾妥当后，在椅子上转了好几圈，最后消停下来，看着桌上放着的盒子。跟衣服盒比起来，打火机的盒要小很多。气势上会不会输了呀？寂静的夜，朱韵思绪翻飞。要怎么给他呢？他不想太过随便，显得不够尊重，又不想太过重视，好像落了下风。如何才能表现出高超技巧，营造出跟公主就是要穿裙子一样的逼格和氛围呢？也不知道是在暗地较什么劲，为了这么点小事，朱韵想的脑袋都快出血了。第二天，他顶着浓浓的黑眼圈去基地。李寻提前将项目要求拆分，将朱韵的任务归在一个文档里发给他。几个小时后，李寻来检查进度。 页面尺寸有问题，想什么呢？ 我还没切完呢。 过个年手伸成这样。 只是有点分心而已，打火机就揣在衣兜里。朱韵往李寻手边看，他电脑边已经放着一只打火机。没有机会啊。李寻说， 算了，心不在焉还不如不做，先去吃饭，你挑地方。 李老板今天也格外大方，他起身去后面拿外套，朱韵也跟着站起来。就在起身的电光火石间，朱韵灵光一现，他飞速地瞄了李寻一眼，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桌面上的打火机藏到机箱后面。整套动作一气呵成，李寻穿完衣服回来完全没有注意到。 走吧。 嗯。 朱韵一脸平静地点点头。 走。 他们去了离学校较近的广场，现在还没有正式开学，很多店铺都没有开张。路过一家化妆品店，门口是镜面墙，李寻停住脚步。朱韵看着他在那照镜子撸头发，心里那叫一个醉。你是自恋到什么程度了？ 过来。 李老板吩咐。朱韵闷头过去 看看。 看什么？这面镜子不是服装店的瘦身镜，又没有幽暗的灯光打底，非常挑人。商场里的灯亮得晃眼，地面又是瓷砖，各种反射光照的人原形毕露。他这外形真是经得起考验的。那自己呢？今天看起来怎么样？朱韵不动声色凝视自身，好憔悴。都怪那只打火机。朱韵胡思乱想，她不敢跟李寻对视，怕被一眼看出毛病，一直有意无意地动来动去，争取不让她看到静态图像。 是不是有点长啊？ 李寻开口道。 什么？ 李寻皱着眉，抓了抓自己的头发。 能看到黑的了吧？ 朱韵这才注意到李寻头发稍稍长了一点，他手指一拨，露出发根的黑色。 真他妈麻烦。 所以你到底为什么一直要坚持染金毛？李寻低声抱怨了一句，推开化妆品店的门。朱韵跟过去，看见李寻轻车熟路地来到一排货架前，拿了盒染发膏，是进口货，盒子上贴着中文翻译，朱韵只看到最后一排硕大的印刷字，自然定型不僵硬，帝王铂金色，无话可说。买完染发膏，两人接着找餐馆。 你怎么不去店里染啊？ 都没开业，往市区走太远了，犯不上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